烟囱还冒着烟儿，那篱笆墙、栅栏门、院里头还有两个小伙在这忙活着。李白呀、啊，这就来到门口。李白扎住身形，拢住二目。朋友，我是路过此地之人，深山寻道士不遇，口渴得很，想讨杯水喝。哦，这两个小伙就把手中的家伙撂下了，一掌腰，哎呦，那就进来吧，还很热情。这就把李白让进来，把马拴上，也明白李白不光讨水喝，可能也饿了，后边就有吃的，就给李白端来了。李白坐在这院里头啊，吃完了喝完了，你敢，这两个小伙也明白，先生您呐，晚上也没地方去，我们这西下屋正好闲着呢，是吧？你住一宿。哎，你到山里头怎么的找谁？李白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了。我奉我师父之命，找一个闲居官，找一个赵道长。这个赵道长他老人家的名字叫赵蕊。哦，俩小伙看看李白，我们这儿就是闲居官呐，赵道长就是我们的观主啊，就我们主人呐。你找我们道长啊？啊！李白眨眨眼睛，这不民房吗？这怎么是观呢？这也没牌子。嘿，你来看看，这牌子在这儿呢。把李白就拽在门口，这牌子有多大？有半尺那么见方，搁那毛笔写的。就大白天看的还费劲呢，上边写了三个字闲居观。哎呀，李白呀、啊、哭笑不得，弄了半天这就是闲居观呐，这不民宅。我家道长啊乃是火居道长，火居道长啊就是在家道，可以娶媳妇儿。你像那诸葛亮他不是道人吗？诸葛亮就是火居道啊。火居道就是信道入道，不一定穿的道袍。哎呀，李白一跺脚，可找着地方了。那我赶紧见赵道长，我想把这封信交给他。哎呀，不巧啊，我家恩师不在呀、啊，已经走了好几天了，出外头去访友去了，可能一半会回不来。你呀，要能等，就等上个三天两日。李白一想，这也没招了，就在这儿等吧。第二天，李白抻抻腰。前后走了走，看了看，嘿，一看呐，这个闲居观呐，四外这个山水如画，美丽风光啊。他通过这个道童的嘴里打听出来了，闲居观的观主赵蕊可是大大的有名。这个赵蕊啊，不光在唐朝时有名，那现在也有名啊。赵蕊是干什么的呢？这赵蕊啊，字太宾，他大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，那么呢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故去了。他是唐代杰出的道家和纵横家。后期这个赵蕊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啊。有这么一句话叫赵蕊述术，李白文章。那么赵蕊最大的成就，他的代表作就是《长短经》，这部著作也叫《反经》。那么这个《长短经》呢，成书于开元四年，也就是公元716年，共9卷64篇。它是集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兵家、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啊，是以谋略为经，历史为纬，记述国家兴亡，权变谋略，举荐贤能，是人间善恶四大内容，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。此书是高妙完美，天人合一，警示惩恶，是难得的谋略全书。这赵蕊赵道长几次唐玄宗召见，让他到朝中去做高官，赵道长不干，就跑了，躲了，就躲到戴天山这儿，弄了这么一个闲居观，在这儿写书。 那么他跟这乘长风展眼不见燕飞来那关系是非常好啊。现在赵蕊呢在研究一个剑谱叫纵横剑法，没啥事儿就跟燕影进行切磋，说这个燕影的武功究竟他是什么武功，他是道家的无极剑法，李白的剑术是无极十二式。为什么李白有个别名呢叫李十二？有的人说呀是李白在兄弟当中排行十二就叫个李十二，有的说呢可能他做了十二首诗成的名叫李十二。我认为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李白学的是无极十二式剑式，这无极十二式就是十二路剑法，所以李白给自己就起了个名叫李十二，我就会十二路剑法。可李白这十二路剑法那是相当的高妙。燕影让李白来给送信，这信的内容主要是探讨一些剑术上的套路以及纵横剑法的一些内容。李白一听，哎呀，赵蕊道士这么高明之士啊，我得见见他，我得跟他学学这纵横学。另外这赵蕊这徒弟说了，我师父正在写长短经，正在忙着出版呢，是吧？李白想看看这长短经，可怎奈的赵道长没在家，一晃李白在这儿住了五天，哎呀实在太心烦了。哎呀李白想行了我走吧，可是一看这赵道长这寺外的真山真水真美画，李白诗兴大发，就写了这么一首诗。这首诗的名字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，他怎么写的呢？犬吠水声中，桃花带露奴，树深石涧路，溪舞不闻钟。野竹分青矮，飞泉挂碧峰，无人知所去，愁已两三松。他写完了，写到哪儿了呢？正好赵老道这个书房啊，这桌子上有张纸，挺大的一张纸，他把这首诗就写到这上了，然后就和这小老道告别，我哪日再来，一定拜会赵道长。李白就由打这闲居观出来了，下山回家。可他回头望戴天山，这景色漂亮。李白琢磨呀，我还得来，我在这儿住些日子，一来学习，二来练剑。他晃晃悠悠的牵着马，这就来到山下。在这个山下这个岔道这儿边上有棵大树，哎呀离老远了，这个李白就闻着有股酒味儿，说现在这个李白这个酒量怎么样怎么样，各位金巴的没问题。我说的可不是过去那酒啊，过去那个米酒二来度，我说现在这个酒烈性酒喝个金巴的，过去那个二多度的酒，现在李白得论斗往里喝。李白对这个酒我非常感兴趣，为什么呢？有时作诗没了灵感了，喝上几杯立刻灵感就来了。但是他师父燕影告诉他，你在练剑的时候比武的时候不要喝酒，耽误事儿啊，反应非常慢。在打仗的时候你喝多了那个头脑反应的慢。你有个师叔，我的亲师弟叫醉洒乾坤，湖中日月醉剑可万杯盏，他玩的是醉剑， 不喝多了还打不了仗，所以将来有机会你要碰着你万师叔了，你跟他学两招醉戒。李白呢就记在心里。那么有人呢凭这个李白是糊涂的时候非常明白，明白的时候倒有点糊涂，说这什么意思呢？糊涂的时候他明白啊，他喝糊涂了，他脑袋反应的快呀。反而不喝的时候李白还倒糊涂了，李白是这么个人，要怎么叫仙儿呢，是吧？跟李白李老远就闻着一股酒味儿，这酒哪来的呢？他拢着目光一看呢，嘿，就在这个路旁啊，有棵大树，这树底下躺一个老者，在这睡着了，在这儿打鼾，扑呢在这儿。一看老头有这么个酒葫芦，挺大个酒葫芦，那盖已经开开了，这葫芦在边上躺着呢，喝了。哎呀，李白一看，好。乡间一老叟啊，喝完了什么都不用想，于事无争，喝完就往这树这儿一躺啊，一睡多幸福啊。行了，我慢点走，他牵这马呀尽量别出声音，别惊醒了梦中人。可他刚过去老头醒了， 站住。 李白就站住了，回过头来就见这老头啊身子往起欠了欠。李白一看这个老者呀，他差点没乐了，这老头少说也得有65、66岁，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，特别老头这胡子很有意思，黄胡子还都打着卷儿啊，看到2寸多长，拿手一拉嘟儿能拉出2尺来，一撒手嘟还回去，看着咱们那个妇女烫发啊，就那样都带卷的。我估计咱们那妇女烫那发呀，就根据这老头这个胡子研究的，这胡子叫虬髯，打卷的虬髯嘛。穿这么一个黄布的破袍子，哎呀，嘎里嘎达上边都油啊，一双草鞋露了大脚趾头。老头喝的脸通红通红的，还微微有点酒糟鼻子。这老头醉眼朦胧的把眼睛睁开了， 站住，等一会儿。 李白就站住了，老人家， 什么事儿啊？ 我渴了，你去拿我这葫芦，看着没，那不有山涧水吗？你给我灌上一壶，我渴了。 李白眨着眼睛，这倒没什么，这么大年岁了，是不是自己还年轻，尊老爱幼嘛。李白就把这马拴到边上的一棵树上，拿着老头的酒葫芦就到边上那个小溪旁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灌了一葫芦水，然后递给了老者。老者拿过来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 好酒啊，好啊酒。 李白一想，这真喝多了，明明是水愣喊好酒。老头醒了， 哎，好酒，年轻人干什么去 啊？我回家。 上戴天山干什么来了？ 我到戴天山呢来访友。 访友？你是干什么的？ 我是读书的。 李白没敢说我是练武的，他挎着宝剑呢。 老头眨着眼睛，读书的。 好。 李白转身就要走，老头又把他叫住了， 站住。 老人家怎么了？ 你方才说你是干什么的？ 我是读书的。 读书的认字吗？ 嘿，不认字儿他能称为读书的吗？ 哎，现在这年头啊，什么假冒的都有啊，不认字儿的愣说自己是读书的，不爱民愣说自己是好官，啥样人都有，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啊。你说你是读书的认字儿， 来来来，就看老头啊，在后边这么冒了一把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李白。好的，这儿有首诗，你给我念念。你要念好了还则罢了，我承认你是读书的，念不好你就是假冒的。 哦，这还有首诗。李白对诗那感兴趣，一看老头递过来了，李白伸手就接过来了。他这一接过来，李白啊还就给念上了。这李白不念还则罢了，念的汗下来了，说怎么的？他这么念的：访戴天山道士不遇，犬吠水声中，桃花带露浓，树深石涧路，五溪不闻钟，野竹分青矮，飞泉挂碧峰，无人知所去，愁倚两三松。哎呀，李白能不汗下来吗？这是方才自己在赵老道那个书房写的那首诗，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这纸还是那张纸啊，这墨迹还是那墨迹，自己的字体他能不认识吗？这有点山里边到这儿少说也得有20里路啊，怎么这首诗跑到老头这儿来了？老人家， 念完了。 念完了。 李白啊睁大眼睛看着老头，你给我解释解释这首诗到底什么意思。你光会念不会解释，你也不是读书的。 李白这脑袋一片空白。那好吧，我给你解释，这首诗的意思是这样的：山泉流水声透过阵阵犬吠，桃花围着流水盛开，幽深的树丛里时而有野鹿跑过，静静的溪边午间没有钟声传来，飞泉挂在远处的碧绿山峰，野竹浮现于山间的青霭，没有人知道道士的去向，我只好失意的在两三株松间徘徊。 李白把这诗啊给解释了一遍，我没找着这老道，我不知道他去向，我很失意，就在这两三株的松树间徘徊，就这么一首诗。李白还没来得及问这老头这首诗怎么到了你手，可老头一瞪眼睛，你是读书的不假，你为什么还要佩剑？你会使吗？ 呀哈， 李白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剑， 我会使啊。 会使剑啊？老头踉踉跄跄可就站起来了。你说你会使剑，来来来，小老儿跟你过过招，你要能在我眼前走过20招，我承认你是使剑的，如果你走不过去，你这口宝剑就得留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，这回好。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

诗酒剑仙李太白，奔腾不息的幻想，狂妄不羁的性格，石破天惊的转折，以酒为伴，以剑为友，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。 长篇历史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，李白戴天山访道不遇，山口下遇到一个醉老头，难为李白，拿出一首诗来，李白吓一跳，这不是自己写的吗？怎么到老头这手里了？老头逼着李白给念，不但念，还得给解释，解释完了，用手指着李白这口剑，你是读书的，你会玩剑吗？啊，你这是装饰品，你气我。这老头真喝多了，眼珠子一瞪，他一反身就在边上，那有竹子，咔就撅断一根，拿过这竹竿，他点的李白的前胸，你把剑拔出来，你在我面前比划比划，你要能走到20个照面，我承认你会使剑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要不然的话，这口剑那就得归我，明白吗？你出手啊！他逼着李白出手，晃晃荡荡的，脚不踉跄，老头都有点站不稳。李白哪忍心拔剑呢？哎呦，老人家，您呐喝多了，你应该休息一会儿。哎，我没有喝多，既然你不出手，我可就要出手了。砍得剑，他拿这竹竿当剑，啪就够奔李白的前胸可就点过来了，挂的劲风啊！李白微微往边上这么一闪身，刚一闪身的时候，就看这老头也说不上怎么的，这竹竿撤得那么快，啪往下点李白的下三路啊，在这儿呢。李白一个反腰倒毛往边上一闪身，就看老头一探腕子，啪啪就三竹竿，坏了，走上一个照面，李白大吃一惊，这老头哪是醉老头啊，你别看脚不踉跄晃晃荡荡站不稳，可这出手啊点李白都是致命的地方，老头使的是一套剑法，那么李白闪展腾挪挨帮挤靠躲过4个照面的时候，李白已经鼻挖鬓角见汗了，他也明白了，这是一武林高人呢、啊、这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呢、啊、这是真跟我要比划呀，要打呀。李白万般无奈，按老九验床，嘎嘣一声，宝剑不得不拉出来。因为什么呢？这老头把这李白给忙蒙了，他这一拉出剑，就看老头大喊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跃起腾空，扎背而起呀、啊！这身子在空中悬着，啪啪啪，一连就7点寒星。就刺出了7箭，也就是7竹竿，这老头拿这竹竿就当剑呢。那么李白是不能不交手了，逼着李白得交手。李白一探腕子，运用自己的无极12式，就和这老头是打在一起。这不交手还则罢了，这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老头这个剑法，李白练了这么多年，自己这9天银河满天星这个剑就碰不到老头这竹竿，挂的风声就看老头打到15个照面的时候，李白感觉到强弩之末了，自己啊通身是汗，不是李白的功夫不行，是李白的经验阅历不足，现在他感觉到这个老头可真是个高人，

你得好好学学。那么李白继续跟燕飞来学武功，转眼之间这就到了公元720年，也就是开元8年。李白整整20岁。这一天燕飞来脸上连一点笑模样没有的，把李太白叫到切近。太白呀，你我师徒到今天整整相处10年，你的学业已满，为师也该走了啊。李白一听扑通就跪下了，师父你要走？哎、啊、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，况且你的武功和你的学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，你蛮可以保住你的自身，蛮可以用你的武功保护住你的李家。那么为师临走之时呢，要告诉你几件事。第一个，我告诉你咱们门派乃是昆仑派，是上门的门派。大唐朝上五下三里六二八散24门派8864个武术门户，咱们是上门。你的大师伯司马如尘，我呢排行在2，你还有个师兄，就是你跟他交过手的最剑客万杯斩呐、啊。那么咱们昆仑派还有3大弟子，这3大弟子号称为护法神童，那就是逍遥子孟云舒、风尘子朱西平、昆仑子萧本雄啊。那么应该论起来呢，你还有2位师哥，这2位师哥不是我教的，你是我唯一的一个弟子，乃是你师叔万杯斩教的。这2位师哥，一个叫颜面浩然赤胆侠周同周天元，还有一个妙算神机反手乾坤马守义，是万杯斩你师叔的2个徒弟，他们是住在成都府，你有空呢可以到那儿看一看。第二个事儿我要告诉你，就是江湖险恶呀，闯的江湖如同黑海行舟，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。有道是瓦罐难离井口破，大将难免阵前亡，总在江湖上走动一定要加小心呐、啊。但能不得罪人尽量避远点。另外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了，你所缺的就是经验阅历。你这练功夫，哎，你得有经验阅历，就跟那玩拳击似的，我在家里再能玩，你不上去实战去他不行，你成天看着棋谱，你不跟人下棋，没有实战经验也不行。武功就是这样啊，你再怎么练，你得跟人交手，在打的当中才能出来经验，才应敌有策。所以你要好好在经验阅历上积攒。再就是没什么事儿，你到戴天山去，去和赵蕊道士，你应该叫师叔啊，跟他学习他的纵横术，还有帝王学。他的学问可以说独步天下呀。在我临走之时呢，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就是咱们昆仑派因为当年在玄武门政变之时和万圣堂结下了仇恨，这个仇不是1代2代能解开的，即便咱们昆仑派想把这仇恨解开，有道是冤仇可解不宜再结，但是万圣堂的人他不这么看，所以他在某种地方会跟咱们昆仑派过不去。现在的万圣堂的堂主人送外号双面观天下索命皇帝杀无忌，这个人长2个脑袋，但是为师没见过他，据说此人的武功是天下1等1的高手，乃是绝世剑客。那么万圣堂还有3个副堂主， 这三个副堂主，一个是叱咤风云、单手托天钟无离，还有赤足踏青莲、金面罗汉瑞达，还有一个浪里飘渡擒龙手谭子月。所以你遇到万圣堂的人马的时候，千万加小心，尽量不要跟他们结仇恨。为师所能说的、所能告诉你的，就这些。有道是走得正，行得端，三条大道走中间，在江湖绿林上，要好自为之。燕飞来能把所嘱咐的全都嘱咐了，师徒二人洒泪而别，李白哭得跟泪人一样。那李克呢？哎呀，李克呀，那更哭得了不得。你想在一起相处十年，有事儿没事儿，大事小事儿，甚至买卖上的事儿，都问这燕老道。这燕老道这几年成老李家的军师了。哎呀，李克是个重感情的人，临走了拿出一箱子来，里边多了没有5000两黄金的金叶子。燕老道把眼珠瞪圆了，干什么的你啊，李克呀，啊，给我拿这干嘛呀？我需要这个吗？啊，我一不买车，二不买房，我三不炒股的，我弄这么多钱干什么呢？我交给李白是孩子，有这个德行，把钱拿过去。行了，我不要。说书的都用钱，你给说书的得了。对，那年头没这词儿啊，就一句话，人燕老道一分钱不要。简短截说，燕飞来走了。他这儿走啊，李白啊，半个月啊，跟谁都没吱声。想师傅啊，你想啊，这十年在一起耳鬓厮磨啊，那什么感情那是啊。哎，这天突然想起来了，师傅告诉我常到戴天山去，到戴天山二访赵道长。李白就骑着马够奔戴天山。说李白长得什么模样，李白长什么模样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还甭说我不知道，哪位历史学家都不知道，即便有那李白画像也是后人给画的，那年也没有照相技术，是吧？那么虽说我们不知道真实李白长什么模样，但是艺术当中的李白我们知道，李白是身高7尺9寸，他往那儿一站，头上戴镶嵌白玉宝石的蜀纱巾，身穿开口叉领白罗袍，开口处是走金边纳金线，叉领上绣白云朵朵，腰缠白玉棉布袋，上绣五彩祥云，胯下宝剑九天银河日月星。这口宝剑4尺长啊，那是白鲨鱼皮剑鞘，白银吞口，杏黄色的剑袍是随风飘摆，脚上蹬一双麻面鼠丝万字靴，鹿金皮的底儿，就见那鞋帮鞋跟鞋面绣万里云飘。往脸上观瞧，李白的脸面如冠玉，那脸蛋儿就像那粉莲戏子咸鸭蛋给那烟饭缸拿出来熬了7七49天，用掌心一托是粉嘟的白呀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大耳朝怀，上胸脯马蜂腰，大屁股蛋儿，往那一站，李白道骨仙风，好漂亮。说李白这剑怎么背呀、啊、不背胯子，这个过去啊胯剑背剑有很大说道，说背把宝剑那是武林当中的人，在后边啊他有狮子畔，13道的狮子畔，这宝剑在后边背了，那么探背绑压崩黄斗老九燕吃王拉宝剑，文人不背，文人跨着，就在这个腋下跨了。不过呢，李白的剑太长，别人的剑都是3尺3寸长，那是正经尺寸，因为这口九天银河日月星大宝剑乃是太子剑，是李建成的剑，4尺长，那是当时啊大唐的武林最高级的铸剑师给打造的。4尺长，胯子就滴了当啷的得滑到地上，是吧？